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哎呀，好久没这么热闹了。两位终于回来了。 风尘仆仆。 一周啊，在北京采访了一个星期 APEC 领导人会议周。昨天你们一进来我真是感觉有点瘦了。嗯。你们自己觉得呢？ 瘦了， 很累，脸尖 了。 这一个礼拜 是吧？ 这一个礼拜真是够辛苦的。我看到你们最后也是在那个朋友圈里发，这个去雁栖湖那边采访的时候，凌晨3点钟就得起来。我都说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早？你说领导人开会，他会开在凌晨吗？也不会是吧？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我这是第一个问题，解答一下。 很多安排，就是很多安排我们是临时到了那儿才知道的。因为它毕竟有两个会场，而且雁栖湖呢离那个市中心有70公里，还挺远的说实话。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二天就是最重要的那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是大佬们的聚会，要在第二天雁栖湖全新的一个会场隆重的登场。所以在此之前所有的道路先要就是清散。那作为媒体，这么多人，有4000多个媒体，是历届的 APEC 最多的一次的这个媒体的到访，所以他们准备了非常多的车，从4点到5点半开始发车，这段时间里面，然后呢，在你想差不多5点，就算是最后一班5点半到雁栖湖，差不多7点之前，这样子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小时准备工作，道路的安检啊、安保啊，或者是一些清散啊，到后面就全部就给国家元首空出来了那条路，其他所有的车 主要是为了清场，所以呢，你们3点多起来，4点多就得出发， 是 去到那个现场，大概也就6点多就到了， 对，而且那天我跟燕婷本来出发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是第一台车，因为就在那边，我们还觉得其实还蛮早的，没什么人呢。就后来到了那个雁栖湖的新闻中心，发现已经满满的， 好的位置都是占到了。 而且我觉得，当然刚刚燕婷讲到说，当然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真的是安保级别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肯定会预很多的时间。就像说他抓的大概都是一个半小时到，但其实你会提早到嘛，他一定会把时间，就是你包括提醒你要提早出门，因为要过安检关嘛。那你到那边可能还要安检。一路上有很多的状况，所以他就要你更加早的出门。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可能说因为领导人峰会是9点，大家9点陆续抵达嘛，那记者为什么要早到？其实大部分的记者一到，除了站位置跟准备好这些器材之外，其实就是吃早餐，可能就想至少让你能够补充一下热量，待会还有体力工作。我觉得可能他也让你早点到，可以喝喝豆浆啊，喝喝咖啡，吃点东西。 可是很多人宁愿都能睡个好觉，也比吃早餐要来的实在。 哎，我现在就是非常能够体会到那些领导人的一些就是随行人员、工作人员，他们肯定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有一些会议是不对媒体开放，那只有工作人员，比如说外交部的，比如说一些接待处的，比如说交通部门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估计就跟我们差不多，他要提前几个小时在那儿待着。你要说道路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说很多，因为这个经历。 那关于 APEC 的话，其实不仅是工作人员很辛苦，其实领导也是这个时间是吗？相当于也是非常辛苦的，每天呢特别忙的一个状态吗？ 他们应该是就是 他们辛苦，我们就看得到了，是吧？在台面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吧，记者辛苦是辛苦，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其实也算是有某种特权，因为你比如说你就能够拿到什么限量版的习主席语录，还有这个 语录， 能够看到我们在旁人在外面你看不到里面这个运作的情况。他昨天我们做了一集，基本上我们几个人都对今年这届 APEC， 你从表面上来说，非常的豪气，也又有什么北京纲领啊，各种蓝图的这个描绘，你似乎从表面上你是看不出它有任何遗憾的。我们昨天还试图请专家给我们挑一挑这个毛病，说这届 APEC 有没有一些遗憾和这个不完美的地方，说不上来，好像都做各方面做得挺好的，但是你们接触哈，可能有一些细节，就是台面下的是我们观察不到的。 你们觉得有哪儿做的不好的吗？ 哎，我觉得讲这个不好啊，尤其是讲中国会议的不好啊，说实话真的有点难。因为你当你去 APEC 会议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北京嘛，你要知道除了那个新闻中心以外，好像就是其他地方的 WiFi 你都不能看到外网的。所以你的就是很明显你得到的信息 Google Gmail 在那个新闻中心可以，但是只能上不能做任不能发，好像是不能做任何事情。你可以看看到一些信息，但是你除了新闻中心以外，比如说酒店啊、餐馆啊、学校啊，你都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外媒，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中国媒体的一边倒的这样子的声音，或者是甚至是通稿，或者是甚至是就是这个经过过滤的文章吧，应该这样子讲。但是我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去过悉尼的 APEC， 那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比较。 对，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是媒体，我只是一个学生记者，就是当然角度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从一个最简单的安保来说，我就进悉尼歌剧院，我就进了一次安保。那在这个 APEC， 我们只是进新闻中心进了四次安保，然后下来走到 这是为什么？这是今年来的大佬特别多，还是说中国它一个特色？它安保特别严，就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显得比外国人要认真严谨一些。 我昨天在跟盛伟在聊的时候，盛伟说其实你说在采访很多内地大，其实包括樊叔你也去过两会嘛，这安保肯定都有，你可能两关安保这时候是难免。 对，因为两会还不一样，因为刚好是发生那个爆孔事件，所以呢大家更加绷紧了些。 可是我觉得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也是最近新闻气氛，你说恐怖主义这个，你把美国啊，把这中国的这些领袖全部给，就包括俄罗斯的，所以各地区这些恐怖主义的一个气氛在，我觉得不只是因为中国，是因为这些大头全都齐聚到了中国，这个气氛上面，我觉得它安保肯定是最高级别的。可是我说对我自己，因为我说真的，我在第一次经历过就是在中国这样，所以其实这安保对我来说还是挺新鲜的。而且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安保太麻烦，所以我发现有些记者他一旦进来了他就会真的很 不出去， 他会斟酌一下要出去的这个因为真的你要进来等于是要重新再一次。因为我就试过这样，就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多一点台湾，就有那些台湾记者可能他的记者会是在另外一个可能在就是星光天地那附近的一个酒店，可是就发现就他就有在跟他长官说，你确定我真的要出去？今天的安保很严，而且东西都封路，我可能叫不到的士，我出去可能就回不来咯，待会还有奥巴马跟普京，你确定我真的要出去？所以我觉得发现其实这个安保其实对很多，当然我可以理解他要必要的存在，但是其实对很多的记者其实他真的是有些时候他的各个点的一个便利性其实是有一点不便利的。 因为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国家会议中心那么大一个地方，然后它周围那几条主路都封起来了嘛，就相当于你的车只能不管是媒体车还是其他车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停下来，就进去都是徒步的。那包括我们用滴滴打车叫车，那司机整天在说你赶紧出来怎么还不出来，我说我再走再走再走你要走出那个路才能到那个路口嘛。那个路口又全部是封上的状态，就是真的是封路。 其实平时的时候那块也是封的，基本上也是走进去的 啊，是吗？ 就是只是说这次呢，可能和我估计啊，我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估计的话，应该是可能多封了一段。但是其实常规的话，我们也是走出去的。 到元首来的时候，封路的范围更大，四环路全部封上了。 今年我看那些的哥都说，以前有人迟到都抱怨说因为北京太堵了，他现在都没法找理由了，因为确实不堵了，是吧？就交通特别好。 车因为单双号限行，而且包括好几个省市都限行嘛，就周边的天津啊、河北全部是限行的单双号，所以你在车上你应该感受到了，就是如果没去过北京的人啊，应该感受到了从未有的畅快。但是北京平时交通不是这样子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可是我这次唯一应该我们遇过，我自己遇过两次堵，一次就是我们从机场出来的那一天。因为就出机场，我上次在3D连线也讲到，就出机场那一段，的哥说其实从来都不堵的，但我们在那边大概真的堵了40分钟，因为可能让路给一些贵宾嘛。然后另外一段就是有一次，应该是19号的那一天，我就从国会中心去那个地安门西大街那个香港驻京办要跑梁振英那一段，然后有一段桥也特别堵。那我也觉得，因为但是到那边，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出了国会中心周围那一块，其实大部分的北京市民，该热闹的地方还是热闹，该人多的时候还是这么多，所以那一块有堵。然后回来国会中心其实也小堵，后来想说又是不是又管制，其实后来发现是交通意外，不是。所以其实在北京其实就堵了这一两次，其实其他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个城怎么会人都不见，人是搬到哪去了？ 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北京的时候，就堵车堵了1个小时。 啊，比较正常，一小时 对啊，那个就是正常。但是今年来看，就是那个顺畅的程度，你一眼望过去没有一个地方堵的。 哎， 非常的惊讶。 佩芬可以说这次两位都是哈，在 U Radio 我们这边做第一次这种国际的盛会的报道。那总体上，你北京这次对你的这个感觉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你说刚刚樊叔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的会议到底是不是有一些不足，或者其实 他 已经没有地方挑剔，是不是，我觉得就看你从各个角度看、我们从外围，如果我们从电视上看，可能你是一种观感、那你从每一个经济体代表团他看到的，他所感受到的，你说美国感受到，跟俄罗斯感受到，跟台湾跟香港感受到，那不一样、所以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可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你说在那里面感受，包括看到那个晚上的那些大合影啊，然后高的烟火，其实你会有一种，我会有鸡皮疙瘩起起来。鸡皮疙瘩不是觉得很恶心，而是觉得你会觉得很震撼，因为同步他在这个硬就在会议里面谈的可能是这些正经八百的政治经济的问题，可他同步在利用这个会场去展现中国的软实力， 对 他的这些，你包括民族舞蹈，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他，而且整个会议的那些流程，就在你至少你在看到的地方，他是非常流畅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他在做着，他肯定下了非常多的功夫，所以我觉得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有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之后各种的大型会议绝对都有能力去可以做的， 我觉得 对。但我说另外，当然我们待会可以讲你说一般的市民，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次的的士、当然每个的士的哥都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市民这边的角度看到、我觉得可能那就是另外的一种角度。 我跟那个佩芬就是进到会场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第一下来就用手机狂拍啊，说哇这么高大上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后来走的时候，我也跟佩芬说，我说如果这个东西要在美国办，我估计他门口啊，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在大堂有很多比如说剪纸啊、皮影戏啊、还有一些就是中国特色的那些摆的一个一个的小的位置，肯定是给外国记者看的嘛，这种宣传的一种作用。我就是如果在美国，它可能就是旁边一个大公园，然后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市民就可以走进去，但是在中国这个就不太现实， 对，庶民是不受欢迎的、 对，就是 在这种 高平民是封 在 外面的，你没有通过那个没有记者证、没有任何的证件的话，你是绝对进不到里面的、那 这 个就是一种差别。 确实哈，这也是一个在中国大势底下的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你怎么样处理所谓的阶层之间的关系哈，有的人我们就很欢迎，有的人就希望你尽量的不要来给我找事儿，是吧，这也是另外一种的中国特色。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接着请两位跟我们聊聊北京 APEC 上面的秘闻。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继续揭秘 APEC。 那在盛会上面，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在台面上看到的都是极尽豪华，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一场完美的盛会。那在台面之下，我们也能感觉到的就是对普通市民的生活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干扰的。尽管有人觉得封路可能道路显得更加的畅顺，但是比如说我是开车的，我家里有台车，那天封路，那天限号，我自己的车就开不了，或者我要出行每天经过那段路突然间封了，那确实对我的出行造成了这个不方便。 我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我的朋友在那个放烟花那天晚上，他是在工作，然后呢他需要就出去，但是四环全部封上了，他就在倒计时烟花什么时候放完所以就是周围的居民可能都出来看烟花了，他是在心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是这样啊。 而且我们那一天应该是走非常辛苦的，因为那天路全封了，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国会中心没有办法叫车回酒店，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先从国会中心就先坐了媒体专车、然后先打回一个媒体酒店，然后媒体酒店之后走。 媒体酒店是什么意思、 就可能媒体指定酒店，它有专车发到就是一些开会的地方嘛，就几家酒店它有一些专车，所以我们得先搭专车回到媒体酒店。那媒体 但是到我们住的酒店，大家还应该要走上半小时的时间， 看起来特别近， 看起来其实感觉就在前面，但因为还要绕个环啊，什么什么的，对，其实就其实还挺远，所以那天其实就九点多，然后我们就去，反正拎着还有拿着习大大的好多本书，然后提着电脑，然后在寒风中就一路的这样走回去。可是那一路上，就像刚刚燕婷讲的，你会发现很多的，就包括我们在车上就看到一路上就是民众已经站在街边，我们一开始还没意会到，想到他们出来是要看什么，对，因为看，因为到北京好像没那天看到最多人，就看到，然后想说是不是要看那些领导人的车这样经过，可是想应该也不至于，因为领导层经过的地方应该都被封掉。后来想到原来是出来看看烟花的，对，那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还封起来，你会觉得那个封的地方其实感觉好像变成一个大广场，因为你发现有人来遛狗。然后有情侣出来拍拖散步，然后有出来遛小孩的，对，就还比较放松。对，我觉得其实那也是另外一种体会，就趁着这种，我觉得北京可能民众也有一种趁着难得安静，偷得一点闲，对，还可以，对对对。但另外还有就是你说刚刚讲到说的哥这种，其实感觉上就像我们一直在叫的，可是觉得好像很难叫，如果你不用透过那些软体的话，你在路上真的没有人，就是车也不会理你的，就感觉很难叫，可是你上去你会发现，如果你坐实，可能有九个都告诉你说生意其实大受影响，真的没生意，因为你说公家机关，你说休假了，休假了没有人去办事，那就没有人流嘛，那路尾封了，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上街，就怕也不知道什么状况，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生意相对的，你说感受上它就真的减少了，那有些人干脆他就这几天干脆也就自己放下，别赚钱，因为绕了你也是浪费油钱嘛。 哎，但是的哥他们会怨声载道吗？还是说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支持是吧？这个社会展现我们国家的实力， 倒也没那么高大了。他可能就是最多有一点就是形式上可以这样说说，但是他实际上还是首先说这段时间生意受影响，还有一个说希望永远限号限下去， 永远限号， 对，就是单双号是那个这样子行，这样子就 不 会 不 堵车，对啊。那我这两天在那个朋友圈上看到，就是有人发的说 APEC 的英国记者他说 这个 稿件， 对， 这个 段子昨天也是流传很广， 他说中国这个国家看起来不错，但是从他们首都北京马路上的汽车数量来看，应该是落后国家的水平，可能连坦桑尼亚都不如，有些宽阔的马路上甚至一辆私家车都没有，而且在北京周边很多地方工厂不知道为什么都停工了，显出一副凋敝的景象。有人跟他说你有种你十二号别走，我心想说应该十三号别走更夸张， 哎，他这个确实是个讽刺是吧，跟你平常的那个日常的样子是太不一样了， 是啊， 所以你看中国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所谓集权的国家，他就有这种效率，我让你什么时候出来你就出来，让你隐身你就隐身，让你消失你就消失，这个也不能说好与坏，现在是吧，这个讨论我都觉得在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你看老百姓似乎我们都习惯了，听说北京的时不时就给你封下路， 习惯 之后呢你就变得能够理解，理解完了之后呢你就似乎就变得顺从，就非常好商量。 我觉得这个说的有点我刚听那一番话我是不大赞同。首先呢，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变得顺从，是为了支持这个大的事业的发展。你看，比如在里面的人，很多人会认为，比如今天一个月之内可能会有3到7次或者到10次更多有那种短的一小段路的风，那是很正常。比如说某国家的领导人过来了，来一个访问，或者说某一些什么经济什么领导人也过来，也是这样要封路。那其实这个封路对于市民的影响，你说有多大啊？我觉得其实影响不是说特别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由就是上面发命令的人来说的，而是由市民本身来说的。你经过我同意今天封路了吗？你知道大家大多数人都同 意，你还有一个礼拜做 这个道路是我们的， 是 不是说你修路人的嘛？对啊。 哎，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 这个永远没一个结论， 没有什么结论。倒是我的观察哈，就是 APEC 上面，你看咱们是作为香港的媒体出发的，我听说呢，在这个记者行当里面，它也分两类，像这种盛会，就跟采访两会也是一样的，一种就是所谓的随团的记者，你像两会，他会跟着省团，像这个就是跟着经济体，它好像有一种像官方的一个文宣队伍一样。那另外一种就是散客，就你打游击战似的，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发现吧，你尽管说他让你去了，但是有些记者会你去了基本上是白去的，像我之前参加什么广东团的开放，我也在那很踊跃的举手，从头举到尾，他都不看你一眼的。但是有的团呢你就很意外的，什么西藏团，他可能看你一直在那举手，他似乎还有一种开放包容的这么一个胸怀， 常年不在大陆混，脸不熟， 对对，就你吧，他你居然能够被点到。我不知道在 APEC 上面就是大家参加记者会哈，有没有也是感受到这样一种差别。 嗯，其实都会，我觉得多少有的。你刚刚讲到跟团或是散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像散客又像跟团，但其实我们不是跟团的，因为但是呢，因为我最大的感受，例如说像台湾跟香港，我都有接触。香港呢，你每次例如说梁振英有一些行程的话，其实新闻干在他出发前就会先跟我联系，因为我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接到香港这边新闻官打来，就是通知你说梁振英后天要去了，然后你们有没有人会跟去嘛？那我就说我已经在北京了，他说他到时候会联系我嘛，所以你包括他的很多行程或干嘛，他会传简讯给你的， 对对对。 这其实我们其实算是散客去的， 政府新闻处他们， 但是其实他有一个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他只对港媒做这件事情嘛。那另外你说台湾的，其实他们记者其实也都各家媒体自己去，可他们统一的一些新闻的一些服务上面是由台湾的涉外部门来统筹。当然我后面会讲这个涉外部门真是被骂到真的我看得到不忍心了。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其实会有这样的，可能每个经济都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服务，可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上可能，也许我常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我可能也第一次真的到中国去采访这样这么大型的，就我们第一天去参加那个记者会，其实你说在点名记者那个明明是一个外国人，可是我就跟燕婷说为什么他点的都这么刚好，就是人民日报央视央广新华社就是我有好奇这是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厉害的点的都是中国的一些大媒体，对，所以我觉得 都是跟中国 政府 有一种默契， 在中国是不是其实它是一种就是基本上就是 一 个 默 契对、 嗯、但是有一场不是那个 FT 中文网的有一个外国的记者就问了一个比较意外的问题，他就说、美国不希望中国加入 TPP，你觉得是这样子吗？然后这个沈丹阳然后他就回答了、他就先笑了，他肯定是预想之外的。他先让旁边那个林教授对吧经贸的一个副校长让他先回答了一下、然后呢他再自己回答，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我不觉得美国不希望中国加入、然后他后来也绕了一些弯子了，当然也没有讲特别实际性 的内容。我有印象，你说我有印象，好像当时媒体推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标题说你想听我的个人意见、还是我所代表机构的意见是吧、这个还挺有点小幽默哈。我也看其他一些花边，就说到王毅，就是当时他开记者会不是迟到快两个小时吗，记者一大早就出门，但是他比记者本来记者就已经早了一个小时，他比记者按理说是应该开始采访那个时间还要晚了50分钟。也是华春莹当时做主持人那场记者会，他上来第一个就点中央电视台，他看都没看坐在哪儿他就直接喊出来了，好，底下的人非常不爽你为什么点他们。王毅你看这显示出他的高情商，回答之前他说因为中央电视台是我们的国家电视台，我们国家的声音需要由他们发出，大家没有意见吧，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中央电视台的。哇，我觉得 后来点了谁、 哇，我觉得这第二个凤凰卫视哎，其实咱们还是与有荣焉哈。哎，所以你会看到这些记者会上的小细节，你也会看这些领导人们这些部长们他们是怎么处理怎么打圆场的，这些也是他们展示的一个很好的舞台、哈。我不知道你们底下就是如果看到什么安倍啊习近平啊奥巴马呀、就是普京啊这些所谓的核心的焦点人物的话，他们有没有哪些细节让你们印象深啊？ 就我刚补一个燕婷刚刚讲的那个记者会、就是当那个就前面可能都是中国媒体问的，就是大概就是问一些规规矩矩这样的问题， 正常的问题， 突然间问了一个吓一跳其实我发现沈丹阳其实皱了一下眉头，其实他就突然间就感觉你怎么问这么 然后 别来玩了还想来玩吗， 其实挺可爱的。然后你说第一天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日本代表团的那个副新闻官的那个，因为那一天我记得、对那天记者会那晚上七点那个记者会、其实本来一开始就讲说顶多就是介绍一下就代表团这次的一个重点，但是因为那天下午刚刚公布了中日那个4点共识、然后也就是安倍跟那个习近平确定应该会面了，所以其实所有的世界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个记者会。我记得那大家七点之前就疯狂去抢位置，所有中外媒体都集中，后来来了就来了两个就矮矮的就感觉很可爱的，然后还打着那个领结、对领结的很可爱的、然后很可爱的然后腼腆的都上去、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可爱，然后就讲一些问题，然后后来就记者就提问嘛、可是记者提问之后就问，当然就问到那个四点公司跟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拿了一张纸出来，好，那正好就是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在问这个，然后我已经准备好、就是他就用了英文把那个、就他可能收到那个声明的东西就反正就照 英文念了一遍， 他说我很努力的已经把它就是 翻译过来 让大家可以了解。那其实我相信在场的很多记者真的有很多 多问题想问、嗯、 后来有团团围住他吗？堵住他不让 问？就他基本上他就是答了几个就感觉上就是皮肉的问题之后、嗯、突然间瞬间说啊，这个会场我们只订到七点半那就结束了，就轰就走了， 没有人涌上去吗？ 没有，根本没 有 办法。 他 有 专用通道，就是他拦起来了不让你过去， 所以大家其实现场记者一阵错位，啊啥就这样就没了，所以其实有一点错。我觉得那个日本记者团对我还印象挺深刻的。 日本记者团他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料到有这么多的记者在下面，因为他们一开始发那个新闻稿嘛，嗯，然后那个新闻稿呢大概就带了几张就没有了，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没料到有这么多人然后他说你们可以把那个 email 留给我们，我们再把那个发给你。 他怎么能说我没有料到这种话呢？我也觉得那显示你对这个形势和情况，一个是没做准备，二一个是你显示出没有经验。 可能我觉得对当天因为有一些时事的一些新的发展，所以媒体热度上面是不一样的、哦、那另外我觉得好笑是在新闻中心，因为有一些领导人的这些级别的一些会议嘛，你可能必须要是摄影记者或是一些大媒体抽签才能够进去的、嗯嗯、那我们在新闻中心看那个就是转播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气氛挺好玩。我记得在领导人就是在握手的时候，一个一个握手的时候，大家在网络上现在不都看到说可能大家的表情有什么样的新闻，你会发现 还没等说话 可能见安倍的时候哎，这个表情、嗯、笑容大概只有这样的一个幅度，就下一个换表情换的时候哇笑得超开心还怎么样， 那个余 伟 文超多， 就你会发现其实新闻中间是大家会一起笑的，哈哈大家就开始笑你看他的表情， 几千个人一起在下面笑、啊、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新闻中心对这些东西很烦。那我还记得就是、嗯、就是在那个水立方那个那天晚上那个就是 晚宴， 第一个就是那个传统服装露面的那个晚上、嗯、然后就我发现后面有一个内媒的记者，我也不知道哪一家，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看，后来那个彭丽媛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哇这国母真会挑衣服，这个颜色跟设计显瘦，你看其他家的邻 艳压群芳， 有心机哦， 感觉衬托他特别显瘦。你看这旁边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大家看这个东西、嗯、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体面，就是其实还挺好玩的。 哎，你看我们现在关注的点哈，你在网络上传播的可能就是这些小细节、嗯、是吧、嗯、大家可以这个嚼起来有味道的衣服啊，穿什么呀，吃什么呀，怎么笑啊，怎么照相，怎么站位子啊。但实际上哈 APEC 它是一个经济的盛会是吧，按理说主角应该是财经的戏，但是好像呢最后如果说大头的话也基本上是被政治和外交所主导了、嗯、大家核心的焦点还是在看几个大国之间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的关系，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外交舞台上，这个我们也来聊一聊吧，好不好？等会儿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 You ready?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继续揭秘 APEC。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本来是一场财经盛宴哈，但是接下来好像主调几乎都是变成了外交和政治层面。那你说外交的话核心当然是中国跟美国怎么样互动，紧接着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事隔五年之后的第二次的国事访问，那日本安倍晋三跟这个习近平怎么握手，是不是标志两国关系的破冰，这个是后来APEC 整个的会议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地方。但是按理说哈，大家应该是把核心的焦点看在你签了一些什么样的协议，比如说你跟韩国签的那个对台湾的经济它会造成什么打击，你在跟其他国家又签了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性的文件，这些按理说应该是核心的，但是似乎媒体的焦点并不是那么的关心这些。 嗯，财经我觉得只是一个方式和一个表象，就更多的其实还是领导人之间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嗯、你看看大家都在关注握手的时候你的表情怎么样，就明显很能感觉得到、嗯、哦，我的国家跟你的国家之间关系怎么样、嗯、坐下来谈了我们才会谈这些经贸，哎，是不是签证要开放， 先得关系好才能谈， 对，才能谈钱啊、嗯、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对， 而且尤其在中国又弄那么高大上 的一种形式，就包括每一个座谈都有领导人出席，那包括就是他比如说我们看到普京的那一场，其实他是时间比较充裕的，回答了挺多那个下面的一些代表的问题的，然后那些代表问他的就是就普京先生，我的公司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司，先把自己公司说了一个介绍，很长的介绍，我说这个广告做的是很值钱啊，超值钱，然后他就说我们在俄罗斯也有什么分公司，但是呢现在俄罗斯的一些什么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免，当然普京说了一堆俄文我们一句都没听懂了，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种财经是一种包装一种外表，它真的是要谈到一些实质性的什么什么改革，我觉得倒还不如一些财经的年会或者是论坛 来的干货多， 是的， 而且你会觉得说真的这么难得有一个合就一个会议把这些世界上大头 最有权力的人 到，你说他们不趁着这个机会对来讲讲这些，其实你说更重要也许是这些政治上的事情，那难不成我还要再安排一次国事专访吗？都已经到家门了，我就肯定会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体验上最深的，因为刚刚凡叔提到我们作为其实我们是作为香港媒体去采访的嘛，那跟香港这边当然有他的接触，可是因为你说我是一个台湾人，所以这次其实我也很关注萧万长这次到就代表 马英九来不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论到，其实在之前可能这个习马会也是大家关注能不能在这个 APEC 去实现的一个，那后来当然不行，最后决定是萧万长见，所以在台媒这边我有些接触，你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线，当然他强调这是一个经济体的一个平台组织，所以其实各个经济体他既然作为一个经济体他其实应该是平等的，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属于一个经济体，可是我觉得再难就难在说你说因为两岸三地真的就占掉了三个，而这两岸三地你说真的是这么平等的经济，它绝对不是，在经济上其实也不见得是平等，那更何况是在政治上，所以这一次其实你说台湾的，你说台湾台媒的角度，作为台湾的角度，你会觉得可能台湾代表团某些程度，北京虽然有 APEC 蓝，但我会觉得台湾感觉被雾霾 被雾霾就是消失看不见了， 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它你或许不觉得它是，我能体会就是它是一个现实，你已经到了中国去办，它肯定不会让其他的一些议题再去抢很多，那中国主场嘛，很多的细节，这是因为我就特别加入就是请一个台湾前辈把我加在台媒的这个团里面，真的有 微信群里面， 因为可能有一些消息的互相的知会嘛，其实我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在里面真的被骂，你说包括其实在我知道在 APEC 官方的那个就是每天那发布的一个通知，在几个经济体领袖底答的时候其实都有官方的发布，就是因为他要提前通知你， 这官方就是 APEC 大会官方去 主办方， 就是例如说奥巴马可能是凌晨可能12点，也许是美国代表团到了，他就会提前可能前一天告诉你，那就你要去做登记嘛，你是不是要进去机场采访，去接机拍个画面，到底不能采访，但你要做登记嘛，你会发现每个经济体都有，但是香港跟台湾是都 他就不通知你， 对，他就没有根本没有这个消息通知，所以就在那个群里就有台湾记者就会觉得，你看我们连老萧就是在官方都没有通知，就是老萧的这个代表团抵达了，就是拍了嘛，那都完全是靠可能台湾涉事部门这边的那个公布。那另外可能有一些细节，就包括说萧万长两场记者会都带他住的那个万达索菲特的酒店， 这个也是个惯例，现在 对他其实当他做的一个惯例，可是你就会觉得你发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厂，但是很多我们台湾媒体特别抱怨，就是在进那个厂的时候，你必须要，例如说他通知你说隔天有萧万长记者会，你必须要也许在今天晚上8点之前，你要先登记，先报上你的媒体跟名字，因为这个名单要送给大陆的维安的这个相关的人。那如果说你过这个时间没有登记，你可能进去你就会因为要核对身份，所以你就可能要到时候可能是有可能进不去的。那包括我发现一个特色，就是没有任何的外媒，就包括我相信有一些日本媒体，他其实对两岸关系还挺重视的，但是他并没有管道可以得知到像萧万长他在哪里开记者会，对，所以他就会像我的方式，我就是黏到了一个就可能台湾的记者，因为我之前在台湾认识他。 但是你说这些记者他有办法知道萧万长住在哪儿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你可能你发现跟台湾的记者打打招呼， 对啊，我觉得这个做功课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做，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正常这个记者会的话，你就是变成我发现其实台湾涉外部门他也没有管道可以去 告诉这些记者 一些外媒，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做登记的时候，就很多很多台湾的媒体就说，我这边可以帮香港明报告个名吗？那有一个日本共通社的大雄想要报名，我可以再做登记吗？ 我去年在两会也见 了，对对对，然后就变成说就完全是这样的做一个登记嘛，那你就发现台湾媒体就会对这方面会觉得就是其实感受上不太好。 没有，我是比较意外啊。刚才佩芬说到一些事情是我常规觉得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为一般的媒体报里面会有类似的说把所有的会议全都告诉你，那你其实只需要翻阅就来查找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日程安排它应该是写在纸上的。 哦，这一次日程安排好像 没有， 是通过官网就是最新更新，你基本上要到晚上才去看明天的这个安排是不是落实下来，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动。当然了，有一些重要的它可能一开始就是有这个议程了，但是有一些很多场地的你并不完全知道， 就它是有一些更换和更 新的。对，而且 APEC 我觉得因为它那个注册的记者可能跟两会有点不一样，其实它对境外的这个开放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你只要去登记，你提供你的一个媒体的就是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登记成功了。所以他来自境外或者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媒体，你并不知道啊，他作为大会不知道。 哎，佩芬，那你说为什么台湾的那个外事部门被骂得很惨？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安排，因为例如说我记得最大的就是在中韩 FTA 这个就是两个一致达成这个共 中国跟韩国 签的，对，韩国的 FTA 就签的这样，就当天其实这对台湾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没错。 所以当天在群里面的所有的媒体记者就在问涉外部门，就说部长能出来说个话吗？能不能出来？部长去哪里了？能不能安排个记者会，然后出来部门说我会转达，然后后面呢就转达之后就说哦，我们会下午会出个新闻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官方的一个反应。他说那部长人都来，不就是应该要做这件事，应该要跟媒体说明的吗？但他在北京，经济部长肚子已经在北京。他说那人不出来，那你来干嘛呢？就反正再把这边就是骂个半死。就后来下面就安排了一个记者会嘛，但是也还没有说是谁，就后来就有记者就说那我现在正在写稿，部长最好现在都别出来，因为我现在正在写部长失踪被绑架了，你千万别出来别出来，不要破坏了我这边稿。就反正骂的真的挺惨的。还有其实就包括你说我觉得其实涉外部门我能体会他们现在就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处境上的尴尬，因为一般其实两岸之间有两岸之间的部门嘛，你说国台办跟陆委会或者是那个海基会海协会，一般其实台湾涉外部门是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会被对承认的一个，那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也挺惨。因为那天我跟燕婷坐去怀柔那个车子上面，其实那个台湾的新闻干就坐我斜前方，但我没特别打招呼，因为发现他上来呢，后来有一个那个维安人就上来对你的记者证看的，他在那边停下来，因为看他记者他的证是红色，是那种就可能是各个代表团的，还特别看了半天，还问说你是谁。对，然后他说我是、 就是那个男的 Chinese Taipei、对，新闻官。然后真到看了半天说你也上这车嘛，反正我觉得 受到很有一种 感觉挺惨的。可是你会发现可能在香港他那些官其实可能还要给你配车或者有一些就比较特别的安排， 在内地可 对我觉得其实台湾这一次的其实不管就是新闻官，我觉得他们挺真的是挺辛苦，包括我觉得萧万长他这一次其实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看镜头他的脚是有一点跛的， 对， 你会发现微笑老萧的笑容其实也没那么多笑容了。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我发现这两天台湾媒体会在标题上面特别去讲说什么被矮化或者是这种根本就是反正就是消失 受屈辱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些其实他们在前线还是挺辛苦，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在这一第一线看得到，但是在台湾未必是。可是我相信萧万长回去肯定还是要被很多的立委啊被这些媒体给骂个臭头，说是不是被降格了。 我觉得萧万长出来的时候好像介绍他是没有 title 的嘛，就是萧万长先生。而且包括像他刚才那个佩芬讲的，就是从那个车上下来进到雁栖湖的那个会议中心的时候，不是有很长的一条红毯要走嘛，他下来的时候后面有很多记者在问这人谁啊，然后大家就说，然后大家也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年纪很大，为什么走起路来这个样子。还有他说走得很慢，因为后面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进去，因为一般的话就是从红毯就直接走进去，像那个普京啊，大家都说哇，普京走起来那么有型，他一个手在摆动，另外一个手是不摆动的，60岁的一个老人家就走路还这么矫健 、哦、 萧 万长颤颤巍巍的， 对，萧万长就是有一点就走路感觉不太方便。 哎，这确实感觉哈，台湾在这种国际场合有一点吃哑巴亏的感觉。你说在台湾岛内本来已经承受那么多的舆论的压力，那去到北京之后呢，似乎也没有优待你，甚至有一点佩芬讲的有点受委屈的感觉。那而且我看到国内的媒体也是毫不客气，你像环球时报还发了一篇社评，在中韩签了这个 FTA 协议之后，就是说你看你们台湾不争气吧，这个两岸服贸协议两岸服贸协议都通这么久了，在立法院都通不过，你看这会儿我们也等不及了，也不想再等了，就是那个意思，立刻跟韩国签了。紧接着我看台湾媒体反应很大，说 冲击马上来了，而且这个冲击是非常可怕的。 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萧万长抵达的当天呢，因为我去参加杜子君的双部长会议嘛，然后那就有一个那个记者提问，就是说 杜子君是经济部长， 就经济部长，对，他们开了一个双部长跟那个管中敏，就经管会的主委，他就记者就问到说，这次萧万长出发之前说来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加国际能见度。 能见度， 我们连记者会 看见， 我们连他抵达我们都没有办法在官方媒体你要怎么增加国际，其实部长挺尴尬的，真的挺尴尬。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代表团他们因为知道这些敏感，所以他们其实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很为难的。就像说那杜子金，其实他跟高虎城其实有在那部长双部长会的时候有见过面，他在记者会上也讲了，可是他就说这两天，那记者就问说那这两天到底是哪一天，他说就是这两天嘛，因为他不可能不太方便讲这个具体的时间。那后面问完之后，最后的记者再追问说，那你难道不能跟我们讲说到底是哪一个时间吗？就这两天到哪一天，有这么难吗？那部长你会发现在上面就是被记者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也不能够讲。对，所以其实还我觉得有，其实看起来还挺可怜的。 好，这个说完了台湾哈，还有另外一个不可不谈的角色就是香港。梁振英这次也是再度面圣，耳提面命之后呢，这个也有很多的舆论反应，我们来聊聊这个。梁振英和星期天的时候跟习近平有了一个会面，那习近平呢也是再次重申中央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和对于普选的一贯的看法，但是很奇怪的一点，他没有说出来说我支持你的这个施政，这句话外界也是有些揣测，不过也有人说不要过度去揣测了，他也不会说出框架以外的话，这是延续现在中央对港的这个一贯的思路，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突破。但是梁振英看上去他倒是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占领中环是回归以后最大的群众事件，也相当于他自己是把这个事情给定性了，是吧？那我不知道他见完习近平之后给大家拍摄了十分钟，好像是就开放 十五分钟左右 是吧，之后还要有一个就是没有给大家拍摄的两个人单独的一个相当于秘密的了，对媒体来说十分钟，再聊了十分钟，那完了之后他就回到了驻京办是吧，那记者会上他有没有特别的表现？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我发现包括不只是香港媒体，那很多的台湾媒体，我记得还有台湾媒体，还有日本媒体，还包括有印度媒体，对这个其实他的这个记者会 都 关注，我相信大家的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他会不会对战中上面有一些回复嘛。那你会发现这个记者会就他来了，讲了大概其实先讲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的东西，然后你其实没有太多，除了一个宣布沪港通这个小消息，其实太多的东西你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一个就开放记者提问的时候，第一个点到的是新华社，其实港媒有点吓一跳，就是， 这个也确实很， 而且就是他问的一个问题是还无关他刚刚讲说的问题，就是他问他说如果这个亚太自贸区到时候上路的话，香港可以在里面扮演什么积极的角色，所以大家一下吓傻，这怎么会问这个好像 不太热的话题。对，你会发现可是后面其实你发现港媒在问的时候也当然关注到你说包括学联想要上京去见国安大人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去转达什么的，但他的回答都还是四平八稳，说其实中央都已经理解了解非常了解香港目前的这些情势跟发展跟各界的声音，但是什么社会法治啊秩序还是什么优先，其实他没有太多太 又开始 复读 机上升了。 对我觉得对我带来比较好笑的是，因为有一些台媒去嘛，但是因为他们听不懂广东话，所以反倒在结束的时候他还问我说你刚刚他讲了什么重点，你跟我讲一下。因为同样的这个记者会我在萧万长那场也遇到了，因为参加完有一个日本媒体共通社的叫大雄，刚我提到那个大雄，他也去参加了，后来我在楼下 等，大雄的中文很好呀， 大雄雄一郎，可爱的。然后他就下来的时候他就问我，又怀过来说因为他跟我换过名，他说刚刚因为他讲的比较快，我中文不是很好，请问一下刚刚那个记者会有是什么重点，就我又被日媒问，然后被台媒问稿，我觉得这也是挺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些记者会都没有什么太过意料之外的亮点，因为毕竟你说还是在这些地方，他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你觉得会， 对，可能他们也会小心，毕竟你们的场子你们是东道主是吧，我们也不可能说出什么出位的抢了你们的风头，他们也是有分寸在里面计算着的。 那两位哈，今天分享了很多，那 APEC 可以说一个礼拜的时间也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结束之后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想一想，那签署了这么多的协议，描绘了这么美好的蓝图，到底未来会给我们的实际生活带来什么样切实的影响。当然现在可能最直接的就是中跟美国互相放开这个签证、嗯、我看到昨天这个已经是有人在大使馆已经是拿到了这个延长为10年的这个签证、嗯、也是做一个有点像公关活动了，开放媒体让大家在那拍摄、嗯、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吧。但之后呢有没有更多的，那说到底外交它最终还是要影响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是吧，这些可能也是会实实在在我们最需要多加关心的。好，再次谢谢两位今天做客三立花新闻，辛苦了。 好，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尚维，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